大家好，请揭开感应篇第96节，希信孝逆，背亲向疏。呢篇文章从第90节到呢一段，都属于无忌惮之恶。造作恶业，在现前社会可以说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了。大家将那些事情都当作正常的。我们在社会上每个角落都能看到，大的来讲，不顺真理；小的来讲，不顺礼仪。注解里面，各位看下就知道了。后面那句背亲向疏，儒家教学必定从亲及疏逐渐扩大服务的范围，扩大服务的效果，法虽然讲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，但是在行门亦不例外，法亦是这样教我们的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然后再将孝养奉事扩展到社会一切众生，可见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贤教人都有一个亲疏，不违背这种顺序，它里面的意义好深好广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这两年我们走向多元文化，我们同很多不同的宗教族群交往，于是有些人批评我们是弃信孝逆，背亲向疏，拿这些话来批评我们。曾经有人当面向李牧原居士质问，李居士将我们自己所作所为那些事实真相跟他讲， 佢亦唔错啦，当面忏悔，承认自己错啦，错怪咗人。我哋对中国人，我哋对佛教做嘅事情好多好多，冇宣扬啫，做咗啲好事，何必大肆宣传？同外人交往，有啲媒体报道，咁系佢哋嘅事，我哋亦唔希望佢报道。而多数系佢哋其他宗教主动邀请嗰啲记者嚟参加访问报道嘅。唔系我哋嘅意思。我哋多少仲接受中国古老嘅传统文化，懂得一啲道理。儒家、佛家、道家都教我哋要知道积阴功。咩叫阴功？做好事唔好俾人知，唔好大肆宣传。我哋明白呢个道理，默默去做，尽心尽力去做，冇私心，冇名闻利养。我哋默默咁喺度做，喺做緊嘅时候，真嘅好似佛嘅教诲，行门帮助解门，解行相辅相成。解门是佛家常讲的智慧开了，真正开智慧一定要依教奉行，咁智慧先能开得起嚟。我哋对佛所讲嘅甚深之理，佛性同法性逐渐逐渐有咗领会，有咗体悟。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，我哋亦渐渐能肯定。佛菩萨所讲的菩提心是从这个地方生起的。我哋亦体会到发菩提心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难怪一发菩提心就成佛道了。禅家讲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那一发菩提心就成佛了。你们看看《华严经》上原教初住菩萨叫法心住，法心住是什么意思？法心就是发菩提心，住就是不退 唔退先叫住。菩提心发咗之后，永远唔退叫发心住。我哋而家发一念心，一个境界现前，我哋立刻就退转啦。所以我哋唔会成就。人哋发心永远唔会退转。咩道理？你明白，是佢亦做到。你同事佢能融成一片，佢唔系两截，所以能住心不退。我哋未到嗰种境界，希望到嗰种境界，咁唔努力唔得。一方面努力求解，一方面努力奉行。这个地方注解里面有几句话，我将它读一读。背亲向朔不止一段，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，这里亦不过举几个例子啫。如瞒背父母，瞒住自己父母，亦就是现代人讲，他爱护他妻子的家庭，比爱护自己的家庭重。对妻子的父母，他尊敬超过自己生身父母。头一个是这个意思。对兄弟斤斤计较，对朋友爱人慷慨大方，自己家族清寒唔会照顾，睇到人哋佢愿意照顾，呢种就系所谓嘅薄其所当厚，厚其所当薄。应该厚待嘅，你薄待佢；唔应该厚待嘅，你去厚待人。呢种现象喺而家社会非常普遍。你如果问点解啊？结论不外乎利害两个字，他对我有利，我对他好，是有条件的。对我眼前没有利益就不照顾，父母年纪老了，我现在亦不用他照顾，我就可以不理他。妻党佢能照顾我，所以我亦特别厚待佢，完全系功利主义，因而冇咗啦，唔知道报恩，唔知道行义。咁就造成而家社会嘅乱象。我哋能唔能责怪佢？无量寿经上佛讲得好，佛大慈大悲，能原谅嗰啲做错事嘅人， 佛讲过先人不善，佢上一代冇教好佢，父母冇教佢，老师冇教佢，长辈冇教佢，不识道德。无有语者，冇人教佢呀。于是我哋就唔好责怪佢。呢种系社会非常痛心嘅一种现象，系世间动乱嘅根源。我哋如果冇人教，我哋亦唔懂，总算我哋好够运，得人生遇到佛法。我哋嘅父母师长冇教我哋，我哋嘅长辈冇教我哋，我哋而家借住佛法嘅经教，明白嗰啲道理。懂得知恩报恩。懂得人喺世间应该为社会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唔分彼此。佛教我哋对人亦系从近及远，我哋居住嘅地区有灾难，我哋当然先要帮助佢。即系话，如果好多好多地方同时都发生灾难，我哋帮助边个？一定帮助靠近嘅，然后再慢慢帮助远嘅。呢个系个道理啊！如果现前我哋居住嘅地区冇灾难，其他边缘地区有灾难，我哋听到啦，我哋立刻要帮手，亦要帮助。这个地方引用孔老夫子的话，夫子的话讲得好啊，讲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背德，同圣德相违背。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，谓之背礼。违背咗礼仪啊。呢啲地方我哋要学习，而且我哋要警惕，唔孝顺父母而孝顺人，嗰个人你要对佢提高警觉，佢一定别有用心。唔会尊敬佢嘅老师，唔会尊敬佢嘅尊长，而尊敬人哋。佢嘅用意喺边度？必定有企图，必定有佢嘅目的。点解呀？反常㗎嘛。那个人能孝亲，他亦能孝顺人哋，咁是真的，真情自然流露。他能尊敬他的尊长，他的长辈，有爱他的兄弟，他对外人亦能尊敬有爱，这种是正常的。 这些道理我们学完之后要能用得上，凡是违背常道的，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遇到了，一定要有警惕，否则的话你就彻底上当，到那个时候后悔就莫及了。他是来呃你的。他的目的非常显然，名闻利养，总不外乎是这样。同那些人交往绝对受大损害，但是世间人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不多，所以必须要时时彻底上当，到以后先有所警觉，已经造成重大的伤害。那我们自己做人一定要顺正法，在世间法里面讲要顺理法，中国人常讲合情、合法、合理，处事待人接物不可以违背情理法，这样我们这一生就能减少过失。世出世法的事业先能有成就，世间的成就在佛法里面讲是不究竟的，绝对要在佛法上成就，但是世法虽然不究竟，我们亦不可以疏忽。为什么？利益众生，佛教我们自他两利，自利之道绝对修清净平等觉，念佛求生净土，这种是自己究竟圆满的成就，绝对不可以疏忽。一切时一切处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，念阿弥陀佛，其他什么都不放在心里，行有余力帮助人，帮助人要懂得随缘而不攀缘。为什么？对自己的成就就不会受到障碍。这一点很重要的，但是各位要懂得它的意义，那并不是消极，仍然是积极的，完全看缘成不成熟，缘如果成熟，我们认真积极帮助人，令正法久住世间，不单止正法要久住， 正法要发扬光大。记住佛教我哋普度众生，要懂得普度呢两个字嘅用意。普度并唔系只有佛教徒，信咗佛教我度佢，唔信佛教就唔度佢，咁唔系普度。你睇佛喺经论上时时教诫我哋，善根成熟嘅人帮助佢成就，咁系讲佛教徒修行人，善根仲未成熟嘅，就系已经向佛啦，对佛教有信心有兴趣，我哋要帮助佢。另外冇善根嘅，对佛教完全唔理解，甚至排斥，我哋要帮佢种善根，咁先叫普度。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一定要记住呢句话。令我哋喺呢一生尽可能做到圆满。佛法，我哋用现代嘅话嚟讲，系多元文化嘅社会教育，佢绝对唔系宗教。所以我哋对佛教本质要认识清楚，是佛陀的教育。佛陀教育属于哪一类教育？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身份，用现代话来讲，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，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工作者。我哋咁样同人介绍，人哋好清楚，唔至于产生误会。令一切众生普遍得道，系我哋应该认真努力嘅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